宋将军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带领3000人马，宋先杀过去了，一箭颜良，两个回合叫颜良给宰了。魏续急了，要替宋宪报仇，撒马下山，下去一见颜良，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二马连蹬都没错，就让颜良一刀劈于马下。哎呀，曹操大吃一惊啊！这时他手下大将徐晃过去了，那么大的徐晃在颜良的跟前只走了17个回合就败回来了。曹操一看，这可完了，就这一个颜良啊，我们是难以敌敌，谁也胜不了人家。旁边他的谋士程昱说话：“丞相，我向丞相您荐举一人，可斩颜良。”程先生，你说是谁？他没提，曹操就想到了。程昱一笑：“就是那关羽，关云长。”嘿嘿，曹操连连摇头，嘿，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他呀。荀彧跟我说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不能让关羽立功，立功他就走了。程昱一听，我知道丞相您非这么说不可，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得提醒您，如今我们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备的下落，我想刘备如果要是活着的话，他准去投袁绍，他准在袁绍那儿。咱们要让关羽把袁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给斩喽，那袁绍不得急了，分谁杀呀？是关羽杀的，回过头来袁绍就得把刘备斩了，刘备一死，关羽还投谁去？不是就一直会在您的身边了？程昱这主意可真厉害，他这等于是用关公的刀杀刘备。曹操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程先生高高啊，吩咐人快去请云长。关羽这么一听丞相来令请他，他赶忙到后边辞别二位夫人，二位夫人嘱咐关羽一定要打听打听皇叔的下落。关羽一听，嫂嫂放心，小弟我记下就是。他就奔白马赶来，来到白马这儿，跟曹操一见面，曹操早就想好了，关羽这个人呢，你非得用话激他不行，顺着他说这事儿还不太好办，你得呛着他，因为此人非常高傲。曹操一看云长来了，他先不说打仗的事儿，曹操陪着关羽啊上山去看看颜良的阵势，领着文武众将来到山头，曹操吩咐排座，只准备了两把椅子，就是关羽和曹操坐着，众文武呢两旁边是垂手侍立。曹操把颜良这阵势啊指给关云长看，关公略略看了这么一眼，丞相，我关颜良之军马好似一群土鸡瓦犬，都是泥捏的。哎呀，曹操一愣，又指给关羽，二将军你看那红罗伞下就是大将颜良啊。哦，啪，关羽用手一拢五柳髯，挑起残眉，微睁凤目看了看颜良，呵，颜良这时候这家伙像个欢老虎似的，正在洋洋得意，在红罗伞下逍遥自在呢。关羽一看，那就是颜良，哼，我关颜良不过是在插镖卖手，他脑袋上插了个草镖，那卖脑袋呢。众文武听了这句话，各自都倒吸口冷气，心说关羽这话说的可不小啊。曹操看了看云长，二将军难道要下山会会颜良吗？那我来干什么来了？就是奉丞相的将令 来取颜良首级的，二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今日之颜良，非是我们十八路诸侯发董卓之时的华雄可比。你斩华雄的时候，我还给你烫过酒呢。今儿这跟那不一样。曹操这话是醉翁之意呀、啊，他这是机关功啊。关羽吩咐一声，抬刀，备马。把赤兔兽给拉过来了，他这是第一次骑赤兔兽出征啊！云长飞身上马，凤目圆睁，残眉直竖，倒提青龙大刀，这匹马像一朵红云似的，由打山头就飘下去了，行如风，快似电，眨眼的功夫杀到了敌阵。只见颜良手下的人马像拨开浪脸一样，颜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只见一员大将骑着一匹红马，举着一口大刀。当颜良想抬腿从咬宁环摘刀的时候，刀还没摘到手里，脑袋掉了。关羽把袁绍的人马杀得大败，然后他提着颜良的首级回来见曹丞相，扑通把颜良的人头往那儿这么一扔。曹操一看，双手大指：哎呀呀，云长真乃神人也。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武将，是人人叹服啊，好厉害的关羽。只见方才一抖缰绳，赤兔马一撒欢，也就是说到敌阵中转了这么一个弯，就把大将颜良的首级给拿回来。这还了得，谁不夸赞？关公微微一笑：丞相您过奖了，我云长比起我家三弟来还有天壤之别呢。今天要换我家三弟，他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想，曹操心里打了个冷战：云长将军，但不知您三弟姓氏名谁？他姓张，名飞，字翼德。哦，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燕人张。好厉害！曹操一想，不行，我得把这名字记下来。那年头没有笔记本啊，往哪儿记呀、啊？记在袍子襟上得了，笔墨伺候。有人赶忙把笔墨递给曹操，曹操及众将刷刷刷就在袍襟下写了几行字，这就算记下了。然后曹操这才率领着人马往下这么一杀呀，哎呦，袁绍军马败得这惨呐、啊！好多人跑回去了，跑到半路上就见着袁绍了，跟袁绍这么一回禀，袁绍一听急了：什么？把我大将颜良给杀了？什么人给杀的？不知姓名，只见是一位赤面长须一员上将。哦，这是什么人呢？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这么一听：明公，您不必再问了，学生知道此人。哦，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的好兄弟关羽关云长。啊，这下袁绍可火了：刘备，这你不对，你把徐州丢了之后走投无路来投奔我，我把你待如上宾，这次我这是给你报仇啊！为了你我才起兵，兵法许都，可倒好，你让你的兄弟关羽把我大将给杀了。来人呐，将刘备给我捆了上来。就把刘备给绑了，然后吩咐推出去斩首。刘备挺从容，他看了看这怎么回事啊？明公，因何杀我玄德？杀你方才有这么回事情，你还在这儿给我装糊涂。哎呀，刘备笑，这一笑啊，袁绍愣了：怎么回事？我要杀你，你也不求饶， 你笑什么？明公，您怎么不想一想，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不太多了吗？难道说赤面长须一员大将就能说明是我兄弟关云长？自从我们弟兄徐州失散之后，现在我家兄弟死活下落我一概不知，不单我二弟云长，三弟义德也是如此。您没看我每天这样愁眉苦脸，我不止跟您说过一次，那今天您就这么着就把我给杀了，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谁让我来投奔您，杀就杀吧。哦，袁绍这人没主意啊，他听刘备这么一说有理呀、啊，可不是吗？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难道就说赤面长须举大刀就得是关云长？嘿嘿，险些误事，快快松绑，给刘备把绑绳解开了，而且请来上座。玄德往那儿这么一坐，巨兽在旁边一看，把头低下去，怎么回事？自己啊，这谋略算完了。给他说什么，袁绍他也听不进去了。所以巨兽不言语了。袁绍不干呢，就这么着，曹操杀了我的一员大将就算完了，什么人去给颜良报仇雪恨？这句话还没说完呢，从帐下闯上一员大将来。明公，颜良是我的手足兄弟一样，今日在两军阵被杀了，我要替他报仇雪恨，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把这个赤面长须上将人头取来。哦，刘备这么一看，是颜良的好友，河北大将文丑。袁绍一看，也只有文丑啊能够给我家严将军报仇。文丑听令，来。文丑插手往那一站，袁绍这令还没等递过去，沮授在旁边又说话了。他不是不打算言语了，那不言语不行啊，谋事谋事的呢，到了节骨眼的关键时刻他就得谋一谋。再说这时候是事关重大，关乎到袁绍的霸业是否能成，他怎么能不说话呀？明公啊，此兵绝不能再发了，现在以学生之见，咱们应该屯兵于延津，分兵于官渡。官渡乃是济病清幽四周之门户，如果官渡有失，恐怕四周难保。咱们把人马这么分开的话，那就是说河那边一半，河这边一半，跟曹操打这种对峙战，消耗他的兵力，咱们把粮草备得足足的，人马练得精壮些，不出三年，曹操是不战自败。您把整个的北方可以唾手而得，霸业将成啊！如果这时候您要发兵的话，我想兵一过河去，恐怕难以生还，再想回来都困难。此事关系重大，主公不能不思啊，你得好好想想。沮授说的这个和田丰出的那主意是一样一样。袁绍听不进去啊，不发兵，把人马分开，到延津去，延津在河南岸，官渡在这边，我干嘛把这人马分开？再说你这不是误事吗？你还读书呢，说熟读兵书战策，你看过兵书没有？兵书上说兵贵神速啊，得快。袁绍啊，他才不懂得军事呢，该到神速的时候啊，他不动地方，现在不该进兵了，他急着忙着要发出人马去，所以沮授说的那几句话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嘿嘿，沮授先生，你这话说的可是有误军机呀、啊！把沮授吓一跳，这还了得， 五军机是要斩头的，休得啰嗦了，文丑机灵，我给你人马十万，有严金进兵，我做你的接应，得令。文丑把大令接过去，沮授啊，别提心里多难过了。他赶忙由他大帐里边就出来，来到外边是仰天长叹，嗨，这真是上迎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我其几乎。沮授说的什么呀？他说上边啊固执骄傲，下边是贪图战功啊，滚滚的黄河水啊，我们还能够北渡回来吗？大势去矣，完了。沮授啊向袁绍请了病假了，不干了。袁绍没搭理，请病假呀不批准，有病赶快看，带着病跟我也得打仗去。这时候刘备说了话了，说明公，我愿意跟文丑将军一起到延津去，一则我探听一下曹操的虚实，二则就是打听打听是不是我二弟关云长在曹营。哦，太好，当时袁绍点头了，可是文丑一听说不干了，怎么我不跟刘备在一块儿？他是屡败之将，我跟他一块儿出兵打仗不顺的，就是说不吉利，要这么着，我领七万人马先前面打去，你领三万人马在后边做我的后援。刘备一看只好如此，人家文丑不跟他在一块儿，所以文丑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延津就上来。曹操那儿就得了禀报，曹操那儿啊正在庆功呢，自从关羽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之后，他深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汉寿是个地名，亭侯是个爵名，献给关羽铸了一颗金印。恰恰就在这时，有人禀报说袁绍派的手下大将文丑率领七万人马兵进延津。这个延津就是现在河南陈留酸枣县北，从这儿打过来了。曹操一听不要忙，他赶忙传令，后队变为前队，前队改为后队，把粮草搁在前边，兵奔延津抵挡文丑。哎，吕虔这么一听，丞相不能这么着呀，怎么哪能把粮草放前边啊？一则说他压着队伍走不起来，都是粮草，虽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跟这不一样。这是再说呀，您把粮草放在前头啊，那人家来了不就把粮给抢了去了吗？曹操摇了摇头，你只管放心，他抢不去，抢时候再说吧。吕虔真有点不放心，心说我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能没打仗先把粮草车都搁头里？那令已经传下来，令下如山倒，就这么走吧。人马还没到延津呢，人家文丑就杀过来。文丑得到禀报说怎么着，前面都是粮草车，抢！见粮还不抢啊，这就下了手了。探马来报禀曹操，说是粮草已经被人家河北人马给劫去了大半。曹操这么一听，哦，真动手抢了。吕虔在旁边点了点头，那还不抢，搁谁也得抢啊，丞相您这不要慌不要慌。曹操说着他往前一带马，举目看了看，我等斩毙于南府之下。这南府在哪儿啊？就那么一大山头，府就是山，土山，他们先毙于土山之下。曹操吩咐把这人马都撒开，大将都打马上下来，把马呀放出去。大伙儿越听越糊涂， 我的丞相，这可不行啊，怎么人家杀过来了，本来把粮草都给抢去多一半了，咱再把马放了，那人家不来夺马吗？旁边荀攸、荀公达说了话了，正是让他来夺马，此乃相耳之计，射相耳吊金鳌，这是一计呀。荀公达这话刚这么一出口，曹操看了他一眼，用目光把他给制止的那意思，你别说呀，你知道了就得了。荀攸一看 不言语了，好多人还糊涂着呢，都下了马了，把马撒出去了。哦呦，文丑一听，什么前面有战马几百匹，呵呵，文丑一想，这趟我可没白来，粮草也得着了，战马还有这么多，哎，牵撩过来。他这一声令下，哗，手下的兵将就分散开了，漫山遍野哪儿都是袁绍的兵，干嘛抢马？曹操一看这回差不多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让大将徐晃由东边往外杀，张辽、张文远由西边往外杀，给我生擒文丑。大不动吧，炮声这么一响，金鼓大作，哇，喊杀声四起。哎呦，文丑一看不好，就这时候才传令，那马子别抢了，粮草咱们也不要了，赶快抵敌。上哪儿抵敌去？全乱了，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面八方哪儿都有袁绍的兵啊，让人给杀得一塌糊涂。文丑一看不好，他拨马要走，让徐晃就把去路给挡住了。战了没有几个回合，张辽到了，两员大将打一个，文丑虽然勇，他无心恋战了，拨马就走。这两员将在后边死追不放，文丑有点着急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走手出一下子把凋零剑抽出一支来，啪，碗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远将军小心箭。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126.com。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想想看，5000块钱的包包背着，其实就比环保袋多了一个炫耀的资本。10000块钱的手机用着，不过就是多了一个苹果的标识。10万的跑车开着，还不是一样要堵在路上吗？2000多块钱的海参，它不治病，但它却可以给家人一整年的营养保障。最后一天，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5块钱都不到的投资，不仅可以品尝一下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希望您中秋的时候可以给全家人做顿海参大餐。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文丑有点着急，这一抬腿，嘎楞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赵守洪粗鲁一下子把雕翎箭抽出一支来，啪，碗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元将军小心箭，他这一嗓子喊出来，张辽就觉得一股冷风迎面扑来，他往下这么一低头，这支箭穿缨而过，就把他那盔缨啪一下子给穿下去了，好厉害呀！徐晃、张辽稍这么一愣，文丑白马就撒开了，他顺着这河堰往前跑，正走着呢，听对面踏呼炮响。文丑一愣，只见对面有一杆大道旗，哎呦，这杆旗这个漂亮，绿缎色的，红飞火焰，上边掐金边走金线，书起个大字汉寿亭侯，当中间一大个的红月光，写着一个斗大的官字。这杆旗子让那太阳光这么一照啊，真有点金光缭绕，瑞彩千条的，让人瞧着有点眼花缭乱。他一看这大旗下有一员大将，胯下赤兔胭脂兽，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面如铜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呀，文丑愣了，他心想，在白马坡前杀死我好友颜良的是不是这人呢？赤面长须，大概是他。他这么一愣神儿，这功夫关羽就说了话了，逆贼文丑，休走，看刀！啪，往前一挥赤毒手，举刀就劈。文丑一看不好，赶快摘枪急架相还，打了有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打不了。现在文丑心都有点慌了，他赶忙啪左脚这么一踹蹬，右腿一敞蹬，磕膝盖一点，飞虎颤，里为裹外为修，他咔这么一下一裹这马，脖子头就跑。他想落荒败逃，关羽唰就把缰绳带住了，没追。不是不追，那怎么回事？关羽是让文丑跑一段，他看看赤兔兽这脚力究竟怎么样。文丑听到后边没有什么动静，他有点放心了，啊，没追，这还真算不错，这条命算保住了，也算不容易呀、这多少员大将啊，特别是这位姓关的最厉害，我可得躲开他点。这时候文丑这马跑出去能有3箭地远，就是搭弓射那个箭呢、这么3箭地也不近了。猛地文丑就听着背后啊有马走銮铃声， 啊，这怎么回事？他怎么一回头，那头还没等回过来，赶紧关羽的赤兔马就到了，马到人到宝刀到，咔，一下子就把文丑给诛了。诛了怎么回事？拖刀斩叫诛，背刀斩叫斩，举刀往下落叫劈，这一下啪，文丑这斗大人头落了地了。哎呦，那兵将这么一看，主帅叫人家给杀了，哗，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有跳河的，哎呦，惨不忍睹，比白马坡阎良那一战还惨呢。果不出人家居兽所料，这7万人呢，回去能有3000，剩下的全都让人家曹操给俘虏了。那还不算呢，把刚才得的那些粮草抢的人家那马，让人都得回去了。探视马跑进来禀报玄德，说是文丑大将让人给杀了，还是那位赤面长须的将军。刘备这么一听是催马向前呢，他来到黄河岸边，勒住缰绳，举目远眺，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员大将，看得不太清楚，他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只能手打凉棚。瞧着像，赤面长须，使大刀，在那左右冲突，也说像下山的猛虎，又像出海的蛟龙。哎，有一杆大道旗，道旗在阳光下照月，刘备的眼神还真不错。这旗子他看明白了，汉寿亭侯关。哎呀，再看那员将，越看越像，没错，是自己的兄弟关云长。刘备高兴的在心里暗暗祷告啊，谢天谢地，我二弟云长果然在曹营。二弟呀，连喊两声，关羽听见了没有？听不见，那隔着一道大河呢，要是在河那边啊，那哥俩就能聊上了。这时候曹操的人马也渡河往这边杀，刘备一看不好，干脆我拜吧，率领人马就拜下去。袁绍的人马到接应了一下刘备，袁绍一听可气坏了，文丑大将也完了，让谁杀的？又是那赤面长须。那你们弄清楚了没有？打听明白了没有？此人到底是谁？他手下的谋士郭图这么一听，嗨，明公您还问什么呀，那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汉寿亭侯刘备他二弟啊。这回袁绍可不让，说什么也不行，好你大儿子呀，头一次你就把我蒙了啊！你说这人长得一模样的有的是，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刘备刚一进门，袁绍吩咐把木匠推出去斩首。刘备看，慢来慢来，明公玄德无罪啊，文丑将军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杀我呀？呸，你还在这跟我狡辩呢 啊第一次那赤面长须人你说是一个样的人有的是，这回呢那明明是关羽，你感情住到我这会儿，不是说穷途末路来投我来，你是奸细呀，你给曹操在这儿卧底呢，要不然怎么能让你的二弟连杀我两员大将，我怎么能不给颜良文丑报仇，你还有何话说？明公啊，容玄德一言，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您听不进去，我是随死无怨。那你讲。明公不错，我这回也打听明白，杀死颜良文丑的确实是我二弟啊，这不得了吗？袁绍一听，那我杀你难道说你还委屈？我倒不是委屈，我难过的是明公您中了曹操的诡计。袁绍一听这事儿心意呢，我怎么会中了曹操的计了呢？明公容禀啊，我跟曹操 仇恨很深，他打了我的徐州，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这才来投奔您。曹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刘备捉住碎尸万段，那么他抓不着我杀不了我怎么办？他就要借明公你的手杀我，那么他让我二弟关羽连伤您两员大将，您知道之后必然生气，非把我斩了不可呀，这不就中了曹操的计了吗？袁绍一听这话说的对，那么我这两员大将就白死了吗？刘备一听那不要紧呢，现在我知道我二弟在曹营，我可以给他写封书信，我招他立刻前来辅佐明公，我们兄弟双双保你明公霸业可成。那就是说我兄弟杀了您两员将，拿我兄弟补上这俩人不行？哎，袁绍一听喜出望外，我得云长那还了得，我记得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我为盟主，我亲眼目睹关云长温酒斩过华雄，斩完华雄大将之后酒尚未寒，酒还没凉呢，到阵前把人杀了。如果今日我能得云长，那可说是胜颜良文丑十倍也，比那俩呀强多了。两边站着那些武将一听这寒心呐、啊，哎呦，我们这位明公啊感情这样，怪不得人说袁绍多谋少决，这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图虚名待人不成，今日果应其言。袁绍这时候站起来过去亲自给刘备松了绑，然后请来上座吩咐人摆酒给玄德公压惊。刘备在饮酒当中称颂了袁绍一番，呵，袁绍美不唧的，哎，刘备你还算知道好歹，不过自己有句话不太好意思开口。什么话呢？他那意思是你那写信呢、啊、别净这么聊啊。刘备看出来，刘备把酒杯这么一推，笔墨伺候。哦哦，对对对，袁绍没等别人拿，他亲自把笔墨砚全拿过来了。刘备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给云长，写完了，明公您找个人把这信送到许都交给我家二弟吧，他一定是见信即至，那可再好不过了。信写完了之后，袁绍派陈震把这信是送往许都，随后他自己是兵退武阳，扎下连营几十里是按兵不动，又犯他那老毛病了。袁绍什么毛病？虎头蛇尾啊。开始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都劝他说，这兵发不得呀，一打准备恐怕咱们连回都回不来呀。他不听，现在你倒进兵啊，不敢进了。这倒好，也不用人劝他了。袁绍心里也不住的在想，这曹操好厉害呀。人家曹操呢，在白马河延津获胜之后，他派大将夏侯惇陈兵于官渡的隘口，不单派了心腹大将，还让他统帅着精兵把守此地。那是为什么呢？官渡这地方太重要了，袁绍啊总想从这儿兵进许昌，这是个军事战略要地，曹操怎能不防啊？他安排完了这才放了心，然后他是班师回朝，回到了许都，大宴文武，给云长贺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暗挑大指称赞关羽啊，人家真有本事，服了，由心里往外是敬服，不单服而且还十分尊敬。这时吕虔站起来了，他笑呵呵的先给云长满了一杯酒，又给曹丞相满了一杯，自己把酒杯端起来了。丞相，云长将军，我得敬您二位一杯呀、啊、 我第一呀、是敬云长将军神勇无敌，连斩河北上将；第二，我敬的是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呐、丞相由白马兵发延津，抵挡文丑，当时丞相说是把粮草车放到前边，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我说这要放前面，河北人马一见这些粮草还不得抢啊？果然他们来抢来。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丞相呢又把战马撒开了，我当时真有点糊涂了，不知丞相到底要为何。感情这丞相用的是耳敌之计，没有这个香饵，嘿嘿，这河北人马怎么能够上钩呢？哎，我服了，我服了。荀攸啊也乐，哈哈，丞相，我还差点把您这计给说破了呢。当时您没听我喊出来了吗？哎，是啊，我所以也在想啊，你要给说破呀，嘿，河北军就不能中这个圈套了。说到这儿，大家是仰面大笑，这可真称得起是一次欢宴，杯杯敬，盏盏干，大家正喝的酒兴大发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曹操听杯一愣，何事惊慌？有黄巾首领刘备克攻都，占领了汝南，大败了曹洪将军。曹洪将军几战几败，是特地前来请求救兵，望丞相定夺。在他，遵命。把探视的给打发走了，这文武可就议论开了。刘备和公都啊，听说已经降了袁绍了。哦，他们占了汝南，大败曹洪将军。曹洪啊，恐怕是支持不住了。要是能够支持住的话，他也不会来请救兵。这应当如何是好啊？互相，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关羽搭话：丞相，关某愿请一少人马收回汝南，将二寇人头提来面见丞相。哎呀，云长，你可太累了，在白马和延津你已经很辛苦了，立了这么大的战功，现在我还没有表奏当今，我还没跟天子说呢，不是这顿酒饭就算完了，我还得给你请功。别看封了汉寿亭侯，铸了金印，我觉得和你立的战功相比呀、还有点不大相称呢。怎么能够甘回许都，人为卸甲，马未离鞍，又去征讨汝南？我于心不忍呢。丞相您过誉了，那就是说你太夸奖我了。打的汝南算不得什么，关某不能久闲，久闲必生疾病。这个疾呀、是一般的小病，重了才叫病。后来慢慢的把这俩字儿全连一块儿了，说疾病疾病的。今儿个关羽说，我不能紧着待着，我待着时间这么一长，我就能憋出大病来。曹操一听啊，害怕了，哎呀，那可不得了，那只好云长二将军就再辛苦一趟了。当时在酒席宴上，曹操传令，以关云长为主帅，于禁乐进为副将，领兵五万，兵取汝南。关云长又饮了三杯酒，这才带兵出征。旁边的谋士荀彧这么一看，他凑合到曹丞相的跟前：“丞相，啊，您别让关羽再出去打去了。您没看他的心情吗？关羽的心情很急切，他急切要想立功。立功呢，就是报效丞相您。报效完了之后啊，大概他就走了。”我看呢， 他这归刘之心日强啊，天天想找刘备。这次刘备在袁绍那儿，大概他知道了，所以这都让人看出来，干嘛这么急着忙着立功，斩完了颜良，诛完了文丑，马上就讨兵要去汝南，收回汝南，去杀刘辟和公都。您怎么就能让他去呢？ 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荀彧提醒得很对。 刚才他这心很盛，我不能捐他的面子，得让他去，等他去完了打了汝南回来呀，我就哪儿也不让他去了。 嘿嘿，再想离开许都一步啊，休想。 我想着法儿不让他再立这战功，我就在这儿养着他。荀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 嗯，丞相你应该这样，对了吧？荀先生你放心吧， 云长确实是这么个心情，他想啊，赶快立功，多立几功，我这对得起你了吗？因为曹丞相待我确实是好，不过你待我多好也不行，我是非走不可。所以关羽在酒席宴前讨了这么个令，他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奔汝南下来。兵马一到汝南，刚把营寨扎住，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将军，我们抓到一个细作。 细作是干什么的？ 就是奸细呗。 云长一听，把手一摆，斩了， 杀了就得了吧，告诉我干嘛呀？启禀将军，这细作说要斩也可，他得见见将军您。 哦，云长吩咐推了进来， 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 二将军云长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呢、啊、显一显， 由打帅案后边一挺身站起来，这心里头忽悠一下，这奸细啊关羽将军认识， 谁呀、啊、 孙乾先生。云长一看，立刻吩咐左右退下，让两边人都出去。这些人就都出去了，关羽赶快站起来，亲自给孙乾松了绑。 孙乾先生， 自从我弟兄徐州失散之后，我也不知道孙乾先生的下落，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哎呀，二将军，哎，坐下讲话。 孙乾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二将军呐、啊，徐州失散，我流落到汝南这一带，幸亏是刘辟把我给收留了，现在刘辟投降了袁绍，他们大战曹洪，把曹洪杀得大败，如今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曹操的援兵来了，他派的这救援之兵为首主帅是关羽关云长。 哎呀呀，二将军呢、啊、我听到这消息之后，简直我是欣喜若狂啊，乐得我都要发疯了，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将军您，可是您怎么会在曹营呢？二位夫人怎么样啊？甘夫人糜夫人可有下落？ 哎，云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世的事情跟孙乾说了。孙乾一听，哎呀，二将军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 啊？我家大兄长刘备他在何处？ 他在袁绍那儿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性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 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云长叹了一口气，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世的事情跟孙乾说了。孙乾一听，哎呀，二将军，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我家大兄长刘备他在何处？他在袁绍那儿呢，可把关羽给高兴得不得了啊！他两个手抱住了孙乾，孙先生，我可知道我家大哥的消息与下落。说到这儿啊，关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心情孙乾一看就明白了。我说孙先生，你赶快回去吧，我汝南打也好不打也好，我恨不得一步就到我大哥的身边，我是立刻去投。不过说的这会儿，关羽用手一捻长髯，二将军，您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哎呀，孙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哥哥刘备这不是在袁绍那儿吗？我刚斩了袁绍两员上将，现在我担心不知道袁绍能不能把我大哥刘备给害了，或者我家兄长能不能离开袁绍，这可怎么办啊？不管怎么办吧，纵然就是把关羽碎尸万段，我能见我大哥刘备一面，关羽死而无怨，我也就称心了。孙乾听到这事，二将军，这事儿您不必担心，明天您要取汝南，我就告诉刘备和公都两个人，让他们把汝南双手奉献，然后您班师回许都。曹操一听说您取汝南这么顺利，他当然高兴了，那就对二将军您呢也就更加信赖和放心了。您呢可看准时机，不要耽搁，立刻辞曹啊，弃离许都去投袁绍，不就与我家主公相逢会面了？在这时候呢，我上河北去一趟，探听探听虚实，我给我家主公去通个信。关羽一听，此计甚好，有劳孙先生，我从汝南只要一回兵，我是立刻辞曹去寻我家兄长。两个人谈到深夜，关羽将军这才把孙乾给送走了。第二天一战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汝南给取下来了。关羽将军是初步告安民，然后班师。曹操一听说云长将军到那儿把汝南时唾手而得，怎么能不高兴，出城迎接，接出好几十里地来。然后曹操又亲自把云长将军送回府地。云长一回府，先给二位嫂夫人问安。这二位夫人就问了，说二叔几次出兵打仗，可曾探听着皇叔的下落？关羽沉吟了一下，启禀二位嫂嫂，关某未曾得知我家兄长的下落。说完了，云长将军就退下来。云长这一走啊，二位夫人哭了。哭什么呢？甭问呢，二叔率领人马几次出征都没得到皇叔下落，看来皇叔已不在人世了。二位夫人哭得悲悲切切，门外边有个老君就跟这二位夫人说了，夫人您别哭了，我家关将军已经探听着皇叔的下落，皇叔就在河北袁绍那儿。这老君多嘴，他这一句话，二位夫人当时气的就不哭了，吩咐立刻把云长将军找来。把关羽找来之后，二位夫人可就火了， 还没跟云长将军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说是皇叔待二将军你并不薄啊，你怎么这样忘其旧意呢？哦，就因为曹丞相待你好啊，你就绝情断义了。吓得关羽当时就跪下。别看云长将军在两军阵前斩上将，在嫂子的跟前呐，说话都不敢抬头啊。看兄敬嫂吗？他知道二位嫂夫人为什么生气。等夫人把话说完，说你既知道皇叔的下落，你怎么隐瞒着不说呀？关羽看了一看二位嫂嫂息怒，因为此事干系重大，我才未吐实言。我想先不让嫂嫂您知道，等我想好了如何辞曹之计，我再回禀嫂嫂也不迟。哦，二位夫人听到这儿啊，这才破涕为笑，不哭了也不生气了，是错怪了二叔了。我望二叔宜早图之，是赶快想办法呀。关公领命，他来到了前边书房坐的这会儿，双眉紧锁，手捻长髯。关云长还没发过这么大的愁呢，现在可真愁了，怎么才能离开许都呢？怎么才能辞别曹操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外面有张辽、张文远将军求见。嗯，关羽一听他来得好，请。张辽打外边乐呵呵的进来了。哎呀，我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文远兄长，关某喜从何来？嘿，您还隐瞒着我吗？我听说云长将军在阵前已经得知皇叔的下落，现在皇叔正在河北袁绍那里，可不知道云长将军作何打算。这是个喜事儿啊，你知道你大哥在哪儿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哦，关羽听着这会儿，用手这么一拢胡须，他的凤目微微一转，心里说：哈哈，张辽啊张辽，你来看我的口气来了，甭问，准是曹丞相让你来的。真让关公给猜着了，感情关羽由汝南搬兵一回来，曹操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了？关云长已经知道他家兄长的下落，看来呀，他要离许都去投刘备。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曹操就把张辽找来了，文远，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看来我对待他这样，他关羽还是要走啊。张辽想了想，丞相您别着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就这么来的。关羽先让张辽落座，文远兄，席你也给我倒了，不错，我这次去汝南才知道我家兄长的去处。我也不相瞒你，我要离开丞相去投兄长，不备前言，土山三约，文远兄没忘吧？张文远吸口冷气，心说这位打定了主意，感情是没法办呢、啊、九牛二虎夜不回呀、啊、你想把他拽回来不容易。张辽想了想，他乐了，呵呵，云长将军，我有一事不明，想在台前请教。休言请教二字，有话请讲当面。云长将军，您说您大哥刘备和我张辽、张文远比起来都是您的朋友，您是对我怎么看法呢？嗯，关羽一听张辽这话问得有意思，他想了一想，文远仁兄，我关某与文远仁兄乃朋友之交，我与我家兄长刘备不单是朋友，而且我们是兄弟，还有君臣之分，怎么能这么比呢？ 哦，张辽就明白了，这是有薄有厚啊。那么云长将军，您还有归流之意？哎，方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土山有约，丞相已经都答应了。文远仁兄，你来的正好，不然我还想去找你去呢。请你呀，向我致意于丞相，不要让丞相食言，我是收拾收拾，日内动身。张辽一听泄气了，这趟我白来了，探听什么消息呀？可也倒不错，他是非走不可，我告诉丞相去吧。啊，文远告辞。张辽回来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一听，哎呀，他气离了座位，倒捡着二辈在屋里头急得转了好几个圈，看来这关羽是要留不住啊。文远，丞相您看我对不起您呢，当初土山三约，我可是跟您说了，我算计呀，您对他好一点，他就不会再走了，没想到他是非走不可。啊，不不，曹丞相摆了摆手，文远你别说了，这事儿不怪你，可能我待云长还有不周之处，你没有责任。这么着吧，你回去歇息，甭管了，我自有留云长之计。曹操还真有办法，他刚把文远打发走，有人进来禀报，启禀丞相啊，外面云长将军求见。这个曹操一听来真快啊，这是向我辞行来了。有了，他不是说能留下关云长，不是有计吗？什么计？曹操吩咐，快把回避牌挂出去。这回避牌是什么呀？就是不见客人。云长将军真来辞行来了，一点都不假呀，怎么来得这么快呢？感情云长刚把张辽送走，袁绍那边下书的那位陈震就来了。云长一见刘备这封书信，当时就哭了，他把书信收下了，给刘备写了封回信，把陈震打发走了之后，带着眼泪来到曹丞相府地辞行。到了门口一看，回避牌那儿挂着呢。关羽当时就止步了，不能把回避牌摘下来吧唧扔了踹门进去吗？云长将军哪能那么办呢？人家丞相不见，只好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府下，第二天他又来，第三天又来，一连几趟，曹操不给面见。曹操这一计呀，和荀彧头一回给曹操出那主意，说您不让云长立功，他不是就不走了吗？跟那计策那水平都差不多。这就是掩耳盗铃，反正我不见你，你就辞不了行。云长将军没办法，见不着曹操，他去找张辽。张文远一听啊，你快去告诉他，你说我这些日子感冒，浑身发烧，谁我也不见。张辽也怕见关公啊。云长可有点生气了，哦，你们谁都不见我呀？好了，云长将军回到府下，刷刷大笔一挥，给曹丞相写封书信，派专人给送到丞相府。然后他吩咐什么呀？告诉自己手下人打点车仗，伺候二位夫人上车，告诉马童把赤兔胭脂胜给我备好，而且还告诉大家把所有丞相赐给我的这些东西金银一概上封条，一分钱都不许带走，都把它封起来，把汉寿亭侯的金印高高悬挂在明堂之上，就是大厅正中间吊起来。随后又把曹丞相赐的那十名美女单找一个僻静的院落，让他们待在这儿别动，等丞相来人接你们。然后关云长将军吩咐一声，启动车仗，赶路登城，自己骑上赤兔胭脂兽，倒提青龙大刀，一共带着二十几个人直奔许都的北门。守门的门领官这么一看，关云长将军来了，这是上哪儿去啊？一看还带着行李，还有车仗，这门官想给拦住， 云长往前一带马，右手提刀，左手一捻长髯，沉吟一声：“那位门官一看，吓得一激灵，赶快往旁边一闪，是拱手让路。车仗出去了，马也出了城了。云长将军吩咐告诉车夫，把车辆推上官道，你们先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保护车辆，以防丞相派兵追赶。感情云长将军刚出北关，探视的飞奔相府，大喊一声报，这声是从脖子后头出来的，报，把曹丞相吓了一哆嗦。哦，报下来，您看这有书信一封，把云长将军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曹丞相接心在手一看，噔噔退两步，扑通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呀，说了一句话：“嘿嘿，云长，去啊，包包上来。”关云长将军挂印封金而去。嘿嘿，知道了啊，包包上来。云长将军保护车仗已出北门。哎呀，就在这时，旁边恼了一位大将，啪把银须这么一抖：“丞相莫忧，末将愿讨一令，取云长首级献于丞相。”曹操一看请令的这位老将不是旁人，是蔡阳。 嘿嘿，曹操摆了摆手：“老将军，关羽不忘故主，他来得明白，去得清楚，乃是一位大丈夫啊，你等皆当效之，你们都应该好好的向关羽将军学呀。”曹操心想：“但愿得我手下这些员武将都能像关云长似的，那我之霸业就矣，什么事儿就全行了。”人家关羽哪样不对呀？要不怎么曹操说来得明去得白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一文钱没动，全封那儿了，汉寿亭侯的金印高挂于明堂之上，人家几次登门来求见我，我挂着那免见牌不见面，人家临走还给我写下一封书信，如今这信就在这儿放着。你蔡阳请什么令？老将军一旁站呀。是，蔡阳心里这不痛快。老将军蔡阳有些话要说，不过他身为武将，这老头嘴稍微笨点，说不出来。程昱先生答话：“丞相，我看您待关羽甚厚啊，今天关羽不辞而别，他乱言骗楚，冒渎君威，其罪可不小啊。”程昱话说的不多，可是真有分量。乱言骗赌啊，就是这么一张纸儿写了这么几句话。冒渎君威，这渎就是轻慢的意思，这个君呢，那就是指的是丞相您，这就是对丞相您的冒犯，把您的这个威风给触犯了。今天关羽这一走，他要是能够归了袁绍，那就等于给猛虎添翼。我劝丞相还是把他追回来，杀死关羽，以绝后患为上。哦，曹操听了这会儿，看了看程昱呀：“程先生，昔日我已经答应了关羽了，今天怎么能够失信呢？哎，各为其主嘛，他走就叫他走吧，还是不追为对呀。”程昱不好再说什么了。曹操看了看，他看什么呀？他找人呢。找谁呀？找张辽、张维远。 张辽来了没有？来了。他不是病了吗？他根本就没病，他也为了是躲关羽，说自己冒染风寒，在家里猫了两天，现在听说关羽走了，张辽有点慌神了。当初是我给说的情啊，在土山约三世，我跟他当面提的，说完了之后找的丞相，丞相也全答应。我告诉丞相好好的带关羽，他不能走。嘿嘿，带的倒不错，人家到底走了。张辽来的时候没敢往前凑合，在旮旯那儿眯着呢。现在他看丞相这么一学嘛呀，坏了，找我呢。张辽这心里蹦蹦直打鼓，旁边有人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张辽一看是徐晃。曹操手下这些员武将啊，和关公最要好的刨去张辽就是徐晃了。徐晃用胳膊捅他干嘛？那意思丞相找你呢，你快站起来。张辽一看眯也眯不住了，赶快挺身往起一站。丞相，他插手施了个礼，怕曹操生气。曹操没有，还是那么笑嘛丝儿的。文远，你来了。丞相，不知哪旁使用？没什么，如今云长走了，他挂印封金呢。此人是才会不以动其心，绝路不以移其志啊。我是深敬云长。是是，丞相，我的心里也这么想。 曹操说，这不是吗？才白能动人心呢，可是人家关云长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人家根本没动心。我封他为汉寿亭侯，人家旗帜不移，这个人可真了不得。他这不是走了吗？我想他此去不远。张辽吓坏了，丞相准是下令让我把关羽追回来，我能追得回来吗？他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曹操。曹操明白了，张辽是怕我下令让他把关云长给追回。文远，我想做个整人情，你让关云长将军晚走一步，我要亲自给他送行。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电话人人都会打， 可不是吗？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是喽，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哎，很方便。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啊， 要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尽量的节约时间。 对啊， 是吧？ 哎， 你别打起来没完。 是啊，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哦，这个个别人呢？ 哎，个别人。 哦，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且说呢， 真有这样的人。 是啊，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哦，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打什么公用电话？ 就是啊。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什么事啊？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就这事啊？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那可不是吗？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对。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就是我呀。 哎呦，郭老啊。 哦， 我是马季 啊。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是啊，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好嘞，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好，回见。 完了， 这也就有半分钟 啊。就是啊。 嗯，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哦， 他没这么打。 是啊， 我给他算了算 啊，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就是啊。 好嘛， 我给你学学啊。 怎么打的？ 拿起电话来。 我这是干什么呢？ 说拨号呢吗？ 拨号的。 喂喂 喂

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9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到了夏季了，谈到夏季四季养生是吧？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在四季当中最难过的了。啊，这回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了，那就说什么呢？啊，暑热难耐，没处躲，没处藏。啊，又说了，我开空调啊，我们许多人他的身体不适合空调。啊，就是你在空调屋子，啊，凉快吗？解决这凉快，但是呢，时间长了怎么样？身体全都是发僵的，所以它不属于自然的。为什么要讲自然？自然你就知道自然给人最大的舒服啊，特别是今年夏季，一个是呢时间长，二一个呢温度高，特别是呢这个湿，北方人不适合湿，可以说呢燥一点还能忍耐，那湿就像人们上了蒸锅一样。我们今天谈这个是谈什么呢？夏季这个气候的特点，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去适应，这是我们要谈的关键。为什么？大家还记得我们有句话吗？适者存，不适者亡。啊，有很多人在这个夏季当中难过吧，就没过去，难过还不要紧，他就过不去了，所以今年夏季造成的死亡啊，要比往年要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啊。而且告诉大家，以后啊，气候每年啊都不断的加温，所以这一点上大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不是说今年我们讲了夏季如何应对，而是呢要把夏季如何应对啊不断的去总结，找出啊适合自己这些方法和措施。那么我们下来要谈什么呢？一立秋以后啊，气候啊可以说开始有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大家感觉到什么呢？啊，可凉快凉快吧。什么凉快啊？早晚温度降了啊，但是呢白天还是很热的。这时候的温度就出现了什么呢？啊，幅度就比较大了。这个气候的变化，如果我们归纳起来就是一个阴阳的变化啊。你看我们讲微观的时候，我们总不忘一些宏观的东西是吧？为什么呢？要天人合一啊，啊，要适合呀大自然的气候啊，你才可能生存呢。恐龙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这个大自然的变迁不适应了是吧？环境啊是吧，它不适应了，不适应就消亡了。人呢也是这样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健康呢？就必须适应 啊，在这个季节我们谈什么呢？要如何适应这个转变啊。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了，我们分四季，中医分五季，五季也好，四季也好，是吧？我们把它分成了啊两开。什么叫两开呢？一年啊，从开春以后是一个阳气上升的这个阶段，我们叫什么呢？生发散。那么一立秋以后就开始了，气候开始转变了啊，进入一个什么阶段呢？降，温度要降了，阳气呢也降了，这时候大自然啊阴阳发生了变化。说我们怎么去适应，就谈适应问题啊，这个适应非常重要。你适应的好，那么你就身体不受损失，少受损失，那么就不容易得病啊。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今年特别特别强调今年的秋季啊有一个病的高发期，而且这个高发期要比往年我们预计要高得多，而且呢病的人数要多，而且时间也拉了的比较长啊，从秋季一凉啊，现在还不算凉了，还热着了，然后到冬季，还有呢延长到明年的春季啊，大家在这一点上要充分的认识啊，没有很好的措施和方法，那我们特别容易得病，这一点上我们跟大家说清楚了。光说清楚这个，这是讲的什么呢？形势，一个是我们讲现在的形势啊，开始叫早伏天气两头凉，还说呢以后的啊这个形势叫什么呢？凉了，进入了秋季了，进入冬季了，阳气越来越弱了啊，叫沉降收，我们也概括三个字儿啊，这个老朋友都知道是吧。我们现在再把它重复重复是吧，上半年是阳气的生发散啊，下半年的阳气的沉降收啊，这个清楚了。在这个季节啊，我们把整个的形势和大家说了，说完之后我们现在注意什么问题啊，怎么去适应啊，我们不仅讲啊宏观的形势，还要拿出呢具体的一些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特点，不是单纯理论，我们知道什么道理了啊是不够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又谈到一个新的词儿，叫什么词儿？叫伏邪。大家有做记录的一定要把这个伏邪这俩字儿要把它记住。伏有什么意思呢？潜伏的意思啊，潜伏啊，这个意思。那潜伏什么呢？就把你夏季的这些受的啊暑啊啊湿啊啊火呀，哎，立了秋以后风啊啊这个寒呢 啊当然这是主体了啊，实际上呢就是不在这个到了秋季啊，这个风和这个寒实际上在夏季我们去也有。有什么呢？那是我们贪的。比如说过堂风，受风了吧是不是？我们夏天是不是找风啊？是不是找凉快？凉快不就是寒吗？那么说这些风也好寒也好啊，通过我们这皮肤怎么样进入我们的体内，因为你夏天的毛孔都打开了是吧，为什么要打开啊？啊，它要把体内的热呀是吧，通过毛孔啊要把它散出去是吧，但是呢你没有让它散是吧，突然你受了风受了寒以后怎么样，这毛孔就闭合了啊，钻进体内的风也好寒也好湿也好热也好等等这些是吧，通过我们这皮肤是吧进入了我们体内，埋伏下去了啊，埋伏了是吧，进入我们的体内了。这时候我们提醒大家要什么呢？要做清理工作啊。我们伏邪都有什么呢？六淫啊，大家把这个记着啊， 六淫。刚才我们说伏邪，我们又说了啊六淫。六淫都是哪六淫呢？这个也好懂。风、寒、暑、湿、燥、火。啊，这在我们自然当中都有。它并不能称为邪。什么称为邪呢？它造成了我们人体的伤害，给我们人体造成了一些疾病、一些痛苦、一些不适，我们才把它称为邪。这些呢，潜伏在我们机体。到了我们机体以后，天一凉，我们的毛孔就闭合了，啊，就闭合了。闭合以后呢，完了，就潜伏在我们体内了。潜伏之后，它要发酵的。你比如说，你有风。啊，有湿有寒，那将来你要得风湿啊，轻者是感冒，啊，风寒性的感冒，那么重者呢，就是将来要得风湿病，啊，有了风湿就会有什么风湿关节病啊，风湿啊心脏病啊，啊，你有风湿心脏病的，那你又将来就要加重，啊，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伏邪。提出了六淫，干什么呀？目的叫认清形势。那么我们做什么工作呢？做清理工作。一说哎呦发病了啊，啊，你像我们有些时候夏天啊，经过了一个夏天，这个夏天为什么难过呢？它风寒暑湿燥火都齐了啊。你要春季呢，春季它就是一个风啊，啊，冬季它就是一个寒呢。啊，秋季就是一个燥啊，唯独这个夏天，这风寒暑湿燥火齐活。我们会呢，根据不同的环境，啊，自己生活的这个啊习惯，啊种的这个啊六邪不尽相同，啊，但是有一个共性，今年潮湿度大，湿邪比较重。那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啊？我们是不是中了湿邪了？我们体内是不是有湿邪了？好，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验证的方法。那么说，我们去照照镜子，一照镜子看看我们的舌苔，你有舌苔了，就有湿邪了。这个简单不简单？非常的简单啊！你把湿去了以后，那么说将来不管是遇见啊。秋季或者是冬季或者明年的春季，他要发病，他发什么呀？他没得可发呀。为什么？你库里没有东西啊。我们库存有什么？你有什么可以发什么啊？你体内有什么？特别到明年的春季，随着呢气候的变化转暖，它要生发散。大家都以为呢，春天的病就是春天得的，错误，不完全是，绝大多部分是由于你这个季节啊受的风寒暑湿燥火，再加上秋季的燥，再加冬季的寒，是吧？不断的去增加，而且再加上我们自己，是吧？吃，现在不就过去讲吗？到了秋季了，我们要贴膘嘛，是不是要贴膘？为什么要贴膘啊？啊，它有贴膘的道理啊。就因为你一夏天你吃也吃不好，你睡也睡不好，哎呀好容易凉快了啊，是不是我们把夏天啊这个没得到吃没得到喝的啊这个损失我们把它补回来啊。天热了谁乐意聚会啊？哎呦好容易凉快了，好长时间没见面啊，咱们聚会聚会，一聚会免不了要吃啊要喝呀，吃什么？给弄点素菜啊，肯定要有啊硬货嘛。所以这些啊，一个气候的本身的一个变化啊，就说我们面对的气候越来越怎么着恶劣了，这不好适应了。为什么不好适应？我们谈到啊，天人合一啊，怎么就合了呢？我们主动得跟什么自然气候去合去，而不是说自然气候要跟我们合，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跟天气的变化要合，但是现在不好合呀。为什么不好合呀？ 啊，现在我们说了，老天爷玩起了冲浪，啊，也玩起了跳崖，一升温就十好几度，啊，有的将近二十度，一说降温，突然夸大跳崖，这不叫冲浪吗？是吧？对于年轻的、身体好的，是吧？有刺激，啊，他有承受能力，但是对我们年老体弱的呢，啊，再加上有病的呢，坏了，很难做到天人合一。特别是你身体有了伏邪，风寒暑湿燥火，是吧？再加上呢，新的啊，秋季的、冬季的，再加上我们饮食了，是吧？等等，开始就发病。所以这个形式我们做了一个预料啊，希望大家别走这条路啊。我们讲这个问题，提前说。啊，我们在网上给了一些我们老朋友都发去了，是吧？叫及时雨。什么叫及时雨？及时说话，及时提醒，不要三贪啊，不要三贪。第一，不要贪凉，哎呦，好容易凉快了，是吧？痛快痛快吧。往往我们这些病邪啊，就是趁虚而入，就是在你放松警惕性的时候啊，被偷袭了啊，所以不能贪。特别是早晚早伏天气嘛，啊，要注意及时要增加衣服。二一个，这一阵儿的雨不能再淋了，不能再受湿了，这时候受湿就容易侵入体内了，就会造成伏邪了啊。所以说第一要啊经常看着气候的变化啊，带着雨具。二一个，一旦湿了衣服要立马要换啊，这是我们提醒的。这个第一啊，不要贪凉。那么第二呢，我们不要贪什么呢？不要贪吃啊，就是我们刚说的啊，这一夏天呢，热的人们吃不下去啊，就不想吃啊，这一凉快了，呵，浑身也痛快了啊，胃口呢也开了啊，这时候呢啊，今天和这个吃，明天和那个吃，就开始吃了。大家记住，你现在啊没有清理体内的湿和热，如果你现在过早的不恰当去贴标，那叫让火上浇油啊，这会留下病根，造下了这个病根，将来它要发病的啊。这是第二个，不要贪。第三，不要贪睡，不要贪睡。别觉得哎呀，这一夏天我没好好睡吧，缺觉了，哎呀，好容易凉快凉快啊，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不利于身体去排湿，也不利于呢排热排火啊。你通过运动把它排出去啊，这样呢就不容易造成什么呢，它潜伏在我们体内，流水不腐吗？你活动吗？啊，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所以大家注意啊，这阵儿要保持运动啊。你说中午还很热怎么运动啊？哎，早晚要运动啊。三贪我们给大家讲完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做身体的清理，这非常重要。我们有什么？有火，我们看看啊。第一，我们讲的刚刚是有湿，有湿看舌苔，怎么去看舌苔？看看你的舌苔是不是很厚啊，是白色的，是黄色的。如果是白色的，是属于寒湿，如果黄色的，是属于湿热啊，把它分开，这是一。二一个，看看我们是不是舌头红啊，红了那就是呢，那就热啊，已经化成了火了啊。特别是夏天开心嘛，哎，看你的舌头尖红不红，另外呢有没有红点儿啊，这是我们说的。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九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九月二号厂桥店，九月三号朝阳店，九月四号通州店，九月五号丰台店， 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啊，李老师。 哎。 哎，我在我家呀。 哎。 我今儿个必须，我得给李老师深深的鞠一个躬。 哎呦，太客气了。 哎呀，因为李老师太辛苦了。 嗯。 啊，您说您每天每都要给我们做节目。哎呦，真是给我们解决多大的痛苦啊。 我专门做精神大餐的厨师。 哎，李老师。 哎。 我是3年了。 哦。 啊。我就买了您的2本书。 对。 哎，我说我先看看。 嗯。 看看我就按照您那书我就做这个3不起5不操。 咱们先试试。 哎，先试试。 对。 哎呦，可是这一试啊。 啊。 您猜怎么着 啊。 哎呦，我还真是试着了。 嘿。 啊。哎呦，给我解决好，我那会儿啊。 啊。 做的还是不是那么 正确。还不怎么到位。 哎，不到位。 哦。 哎，我就是反正是也是做了吧。 嗯， 哎，做了您说呢，他就管事儿。 你看看， 嗯，我这产品全副武装， 嘿， 我就全买了。干您吧，我这收获可大了。 咱分享， 说点大的， 说点大的。 第一，我这感冒就不感冒了， 嗯， 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哦， 啊，第二呢，我这抵抗力也增强了。 哎， 哎，嗯，完了回头。我就开始还是做您的3不起5不操，喝茶， 嗯嗯， 啊，泡脚， 嗯， 哎，还有我的脂肪肝， 哦， 哎呦，我脂肪肝可严，那阵是重度的脂肪肝， 哎呦，够标准了，够水平了， 啊，重度脂肪肝，还有一个3高，嗯，结果您看我就做呀， 哎， 又做，我连喝茶， 对， 哎，带泡脚，带推肚子， 喝。 在我们镇里头每年呢是来一次大检查身体， 啊，对，体检， 结果啊体检，结果您猜怎么着， 嗯， 我这脂肪肝没了， 你看看飞了 啊，没了。啊，这个3高呢也不高了，3高 降下去了 啊，比如血脂高， 嗯， 哎，血压高， 嗯， 现在我这血压反正是80啊，最高的到150， 哦， 要不就是80-130多，我还有我这个就说这泌尿器吧， 哎， 泌尿器感染 受罪， 哎呦，这毛病啊，嗯，现在也没了，现在我心情可舒畅了， 您这说话这喜庆劲儿啊这十足。 我是一个好说好笑的人。 啊，你这活得多轻松啊，是不是？这是从内心里的一种感激，是不是？ 啊，对对对。 哎，我们现在为什么生活那么好？ 啊， 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安定？ 嗯， 是吧？我们不能忘这个啊。 嗯，啊，嗯，啊啊。 来提问题吧。 哎，好嘞。啊，就还是我这脚的毛病。 哦。 我这脚出现点问题，李老师。 啊，什么？ 就是脚趾头肿。 哦。脚趾肿， 哎，脚趾肿， 哦哦， 从2拇指一直到4拇指， 哎， 这3拇指老是肿， 嗯嗯嗯， 啊，您给我想想办法， 好嘞， 啊， 嗯，行，您70几？ 我71岁， 71，行， 谢谢李老师， 嗯，哎，不客气，咱们说说啊，对于他这个体质，啊，另外结合他这个年龄，3高症，啊，是不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调剂，啊，泡脚啊，按摩呀，啊，脚肿的这个我们可以摸脚，另外呢经常趴在床上磕脚，啊，泡完脚除了按摩以后还可以把我们这脚趾头5个脚趾头用我们的手正好在指根上，啊，这叫一举两得，啊，既活动了我们脚趾又用脚趾来刺激了我们这什么呢指根，你看一举两得，啊，经常活动，就哪一个关节不好，哎，你把重点搁在哪，啊，啊，多动，哎，你还可以，啊，是麻呀，是木啊，你还可以，搁上酒啊，哎，来去活动，啊，这样我想全方位的，啊，就可以了，是吧？从整体上，从局部上，我们把这方法都用上，是吧？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再见， 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